失去或拥有都由不得我，都这

璀璨的风里弥漫你的笑，风吻过的口红雨在迷藏把处不了。时间的泪丝去往伪装，你可记得年少的模样，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让篝火为我守望。温柔的晚风啊，请你带走我的惆怅吧，别让我追随不可一起的狂欢会在远方让篝火为我守望，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为我守望。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's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朝前走，你别回头，要让